星期四晚节目今宵宵，主持焦若元、梁锦祥、陆杰，今晚嘉宾近文之。 咁萧生啊，即系头先你都提到嗰、那个即系选委会咧，我谂你又今晚唔讲啊唔得噶啦吓。咁咧，但系咧，我首先问你一样嘢啦，即系你有冇注意过今日苹果呢、這个即系第二版？咁、就讲到呢个自由党嘅首领阿田北俊咧、就劲插李嘉诚同埋呢个李泽钜。 咁啊，插李泽钜， 李泽钜咧佢就话即系呢个做生意咧就即系食水深。咁以你嘅经验系唔系咧？ 系即系李泽钜系真系好刻薄噶，李泽钜吓。你入佢好刻薄嘅，即系对任何人嚟讲都即系，我即系你唔通你普通人，你有咩资格？即系譬如话，嗰啲合同啊系咁啦，但系而家我系要你减几多钱？咁你能唔能唔减俾李嘉诚？即系你能唔能够唔减俾长江？你唔能够同佢打官司噶嘛？你根本打科唔起，佢 counter claim 你嗰阵时候，你大镬。 即系可能搞佢破产， 系搞佢可以打到你破产噶嘛？ 嗯， 只有能够求情嘅啫嘛，即系呢嘢系。 嗯，咁我想第一样嘢讲咧，就话即系今次啊长和系即系得票咁低咧，系真系反映到呢样嘢，即系喺个圈内入边好多不满嘅呢。 好多专业界人士系唔满嘅，其实佢输系好多系输专业界啲票啦，即系譬如话 David 钟咁样都输咗，咁即系长我呢、這个人我相当熟嘅其实。 嗯。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地產商入面即係自己係即係對李嘉誠嘅一個即係 唔止地產商啦，即係譬如話專業界、測量界、工程界，即係嗰啲佢係好多係喺嗰啲界別度輸啊，即係咁樣。 嗯，即係都係一個好大嘅不滿啦。但係點解你點解釋即係個不滿係擴散到咁大嘅圈子？即係唔單止係地產界，喺即係測量界全部係咪呢人全部都係即係經過同阿李氏家族做嘅生意， 或者直接或者間接同佢哋交過手啊？ 都覺得即 係牙齒印多啊嘛，即係咁樣。 哦，咁但系即系反观阿李泽佳就即系个得票又唔错啊。 李泽佳系同佢划花冇乜关系嘅， 划清个界线啊。咁啊，即系讲开呢个问题咧，即系有啲即系网友都话阿萧生，其实你啊唔系太认识呢个专业人士嘅即系睇法啦吓。咁啊，即系讲个人啊，都笑紧吓。咁你其实你对呢个有咩法，即系有咩回应咧？ 即系今次其实即系话呢啲咁样嘅民主。泛民的選舉名單那個得票是超乎所有人的意料，即 包括中聯辦 是即很多都是全票當選，即是樣全票當選，而這全票當選的很多都是來自一人一票的界別，即是這樣。這個其實就是香港人屢次是這樣的，即是香港人是所以我就經常都說你說即係嘲笑啲香港人嘅，香港人嘲笑嗰啲即係政客，即係佢哋係比嗰啲政客聰明啊！喺必要嗰時候，佢就會顯示 出嚟， 係喺必要嗰時候，佢就顯示一次俾你睇。即係香港人去到呢啲咁樣嘅普選嘅訴求，嗰種堅定唔係任何嘢可以動搖得到嘅，已經即係唔係話即係經濟好啲就可以動搖得到。不過喺需要嗰陣，佢就會做一啲嘢噶啦，即係咁樣 係。即係關鍵時刻。 係啊，即係舊年12月4日又係如此，即係今次投票，即係每次令你 surprise 嘅，即係香港人係嗰種而家係一種變成一種好堅定 long term 不可動搖嘅訴求，同埋呢個對北京。在無可奈何，即是北京主導香港政制改變之下的一種抗議，即是這樣。 嗯，但是即是其實兩個問題可以即深入一點去看。第一個就是說呢，即是這些專業人士他不多不少可能都跟中國的市場有些關係，譬如律師啊，即是大眾可能不行，但是即是 solicitor 事務律師都可能有，即是現在很想入中國市場，測量界、建築界，喂，建築界我聽說都即是空群而出，是要 上大陸啦。咁呢啲人佢係咪即係唔怕，即係因為咁嘅投票意向而遭受到即係可能嘅報復呢？ 唔係呀，嗰個問題就係係喺提名嗰114人，呢114人即係會唔會受到壓力，呢一個問題大過去投票嗰啲人。因為去投票嗰刻呢，一係不記名投票呢，就是、你睇我唔到㗎喇嘛，即係咁樣。 投票嗰啲人就係出嚟選嗰啲人。 投票嗰啲人冇站冇問題。投票嗰啲人你點知邊個點投啫？你問我咩？我話俾你，我唔係咁投啊，你點有乜證據啫？即係不記名㗎嘛，嗰個係。 但我意思係話即係出嚟選嗰啲人。 係出嚟選嗰啲，但你要睇出嚟選嗰啲係咩界別囉，我都你可以數到即係話 哪些界別的人是 not susceptible to pressure， 即是說對壓力是不敏感的，即是包括了 大律師 啊，大律師啦，即係唔會請佢翻去打官司噶嘛，請香港啲大律師翻去打官司拉咗啦，即係咁樣，即係呢個教育咗大律師一定係企價噶，教育界又唔會請佢翻去教書噶，你明唔明啊？ 有可能嘅，呢、這個都有可能嘅，不過即係啲普通話差啲咁，所以暫時未有呢個機會。 啊，社福界又唔會請佢翻去噶，即係社福界就驚香港政府嘅啫，驚特區政府嘅壓力嘅啫，即係咁樣。咁、但係 anyway， 即係話。即係局勢發展到咁樣，即係而家就係北京係喺度猶豫緊喎，睇樣係。 嗯，即係都要檢討下，即係究竟今次係出咗啲咩事？ 唔係，即係猶豫緊，目前係猶豫緊，好唔好俾壓力嗰啲人喎？而家變咗係。 我諗比較難，因為點解咧？即係如果你俾咗個壓力咧，其實嗰個政治嘅後果咧係可大可小，因為你會反彈噶嘛。 嗯， 係嘛？即係呢個次其一啦。如果從嗰個良好嘅方面嚟講。如果你俾咗你今次，呢、這個咪變相去 justify 咗，或者俾咗呢個 legitimacy， 即係你發勝呢個小圈子選舉咧，我俾你入嚟啦。咁跟住我就可以講我嗱，你都參加咗啦，咁你其實係變相認同咗呢個小圈子選舉嘛？可唔可以咁樣？ 係，即係呢一個就係話，當然有人主張同咁樣主張啦。 啊， 但係調翻轉頭，點解唔想呢個梁家傑可以入到圍咧？即係咁樣。 嗯， 因為咧，即係如果梁家傑是容許梁家傑是攞到有100票，當日是這樣想攞有100票，那就即是說這個特首選舉是會變成了差額選舉。 嗯， 這個差額選舉那個例一開的時候呢，你容許梁家傑有100票提名的時候呢，下一屆田北俊為什麼不能夠被提名呢？如果梁家傑都可以被提名的話，田北俊為什麼不可以被提名呢？整個 control 呢，一差額選舉呢就係、是、變成咗四分五裂㗎喇，呢樣嘢係你冇辦法解釋㗎，成件事係。 嗯，咁呢個係咪你可以講係一個變相嘅呢、這個即係類似普選咁嘅嘢呢？ 即係搞 Q 到散晒為止，即係終於嚟講，因為第一次呢一個特首選舉之後，點解韓議唔能夠再容許呢一個差額選舉，一定每次都攞晒700幾票提名呢？就發現呢一個係對嗰個特首候選人構成咗好大嘅壓力啦，喺嗰個bargaining嘅過程入面，嗰400人或者嗰800人，於是就向特首各界嘅既得利益者，向呢一個特首候選人施加壓力，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變成咗政治利益嘅買賣。第二係破壞咗親中集團嘅團結。我好難唔俾呢個人去選，我話一定要佢去選，喂，好大鑊，一講曬，總之一個手。Eddie 就是 Eddie， 其他人冚白收大聲就容易搞。如果唔係一開咗個例嘅時候咧，喂，即係話你點可以容許梁家傑去選，唔容許田北俊去選咧？你點解釋咧？如果田北俊又去選，曾玉成又去選，咁咪成個內部矛盾咪好嚴重咯？ 即係你意思係話咧，係一個即係800人圈子入邊嘅內部矛盾。 係，即係親中集團啊嘅。個內部矛盾、內部張力造成幾乎係四崩五裂啊嘛！喺第一次選舉入邊，因為各有各拉票啦，到時、一開始拉票嗰時候就互相攻擊嘅啦嘛，即係所有 我又數下你啊，你又數下我， 越嚟越大鑊，即係個仇恨力越大鑊。 唔係咁啊，阿先生，其實你係咪睇到今次啊？譬如阿田北俊公開即係指名道姓去即係去攻去批評呢個李澤鉅，係呢種咁嘅矛盾嘅反應。 是啊，即是话即是如果一那个游戏是一 open 了个游戏去变成差额选举的游戏的话、就会产生这样样的现象、即是你会见到真是即是那个表面的团结和谐都维持不到。 嗱，呢個係從嗰個即係統治嘅集團嚟睇啦。咁呢個如果係譬如我哋從嗰個小市民嚟睇，呢個咪其實加劇咗嗰個即係分赃政治分利益分赃嘅做法咧。嗱，譬如而家即係可能梁家傑攞百零票咁樣。咁啊，跟住將即係地產商就同個嘉榮權講，喂，如果你即係唔俾啲利益我，我又可能俾啲阿梁家傑嘅，呢、這個又可能俾咁講。咁實際上係咪將 佢哋唔會咁講咧？佢會同講，喂，我哋係支持你嘅啦。不過咁喎，即係阿傑哥嗰邊拉得好緊，但係唔緊要，我哋唔會支持阿傑哥。喂，但係你都唔應該幫曬李嘉誠啊，係嘛？ 係啦，係啦。 梗 係應承啦， 即係好多方法，即係佢 apply 嘅 pressure on 嗰個候選人，即係越嚟越 susceptible to。即係個變咗個 hostage of 呢啲選舉委員。 咁啊，先生，琴日其實係咁樣，係咪變咗曾蔭權要過個派堂？ 是咯、 啊。啊，呢、這个即系、 管治就好难搞啊嘛，即系咁样系。 嗯，但系可唔可以派完之后唔兑现咧？ 可以，咁你下次你咪小心嗰啲。 我都冇下次啦。 你写幅界咪算咗镬数，拉佢个卅几票啫嘛。如果咪都冇事，上次因为算咗你镬啦。 系呢、這个故事教训我哋咧，先人咧，先人系有后果噶。 可一而不可再， 即系可一嘅，第二次就唔好啦吓。但系头先我都讲话，萧生曾权都拉屎啦。咁佢線多鑊都冇乜所謂嘅。 好啊，咁呢一個就係啦，即係佢，但係佢嘅heritage 會 pass 俾邊個咧？嗰、那個嘢會孭咗個鑊啊？你知唔知啊？ 嗯， 即係譬如， 都唔得你得咁多啦。話以佢嚟講， 咁你可以咁講，收山當翻人啦。咁你咪走啦。 唔係，咁你做 last 有個好處嘅，你會而家 George W. Bush 咁，你吹牙啫，係輸咗，你吹咩啫嚇？咁但係即係。呢、這個壓力呢，其實頭先阿蕭生你講話喺嗰個選舉人，即係嗰個即係 candidate 度啫。但其實係咪即係中央政府都會有呢個壓力呢？ 啊，中央政府有呢個壓力，所以我話中央政府嘅考慮係咁解。點解你由第二次董建華開始轉咗係即係唔係差額選舉呢？就因為係吸收咗第一次嘅教訓嘅，其實係 呢啲連中央連呢啲都唔想，根本要乖乖聽話。咁點解你唔揀個真係比較優秀啲嘅嚟做，揀個出嚟做特首咧？ 邊個啊？ 嚇、啊！咁中央呢啲係中央諗，唔係我諗。 呢啲係揀個優秀就揀個朱鎔基啦，就冇大家冇咁煩啦。但係即係其實如果你翻嚟呢個問題咧，同埋當初劃界呢、這個即係呢個計劃係唔小心。 啊、即是畫計已經很小心的了，如果不止這樣如果公平的畫計不可能有四百多秒看定兩間你前面大劍畫 我即是第一個反應呢就是說呢喂如果你即是、大狀給少一點票他吓、啊、咁啊，即系可以嗰度 已經係公平噶啦，即係教育界點解得二十票？因為明知教育界實係見嗰頭民主派噶嘛，即係教育專業人士協會。咁你由教育界有二十票，教育界幾多人係嘛？嗱、嗯，高等教育界同兒童界嗰啲比例合劃不成比例噶啦，劃到係好偏心，都結果都係咁樣樣，即係咁樣。 劃界嗰度已經盡顯佢嘅心思啦。 我建議咁劃多個劃多個界別， 嗱 呢、這個唔係。是親北京團體那裡佔一百票唉咁咪掂晒啦即係唔使唔 係有㗎啦即係大嘅 嘢嗰啲可能反台都唔定㗎喎唔係但係即係而家有一個即係奇想啦即係拆局奇想啦即係有人會建議搵多個人出嚟選搵多個民 三個 搵多個民主派出嚟選 邊個啊 我求其舉個例啦，let's say 大班咁樣啊，嗱講笑啊，呢個純粹講笑，唔好當真噶。 大班唔會有人提名噶嘛，大班咪得兩票提名咯，即係咁。 佢自己加埋邊個啊？唔係即係咁講啦，即係有個人啊，有個人出嚟啊，攞咗即係四。 分唔到梁根傑嘅，因為其他人已經即係除咗社民連之外，其他即係民主黨派已經係。發咗誓支持梁家傑， 唔係，阿 Emily 都唔 係，除咗 Emily， 即係極少數咯，即係呢個掹唔散佢啲票。即係、其實而家最大出現最大嘅 surprise 就係呢114人竟然選挑到114人，即係咁樣。 個命中率好高， 係個命中率係即係咁高，呢個係完全出乎所有人嘅意料之外。即係再加20個立法會議員變咗134嘛，即係咁樣。 嗯， 咁原本佢諗住喂即係。以 probability 嚟講，你如果114人，如果係中90幾個，加埋110幾個，咁就好容易恐嚇走咗十幾個嘅啫，即係 handle 到。呢一次就 handle 唔到，就係因為抗議票，即係咁樣。 啊，因為你如果你爭幾票，咁啊隨時嗰個喐你嗰幾個人啦，即係落足水頭啦，威逼利誘啦。但係如果40人嘅話咧，就難度就比較高。但係而家做咗出嚟咧。是一個很強力的反彈， 而且很可能即會是即變成是打草驚蛇，即你要恐嚇40人的話呢，就是即搞到很嘈，在國際傳媒又變成醜聞，即這個變成現在北京是似乎是看樣是想收兵啦，但一收兵呢又是非常之尷尬，即一收兵之後呢，即梁家一開了這個例子呢，就說我查真我講的問題，即下次的話即不能夠再阻，根本就是沒有東西可以再阻， 不要想到下次這次已經大鑊了、 啊、 因為你現在爭權要逐個譬如說即地產商又要跟他談喂，點樣去即係安撫佢哋？呢、這個界別社福界你又要嘗試去安撫啊，或者可能佢唔做添啦。咁但係其他，喂，而家今日蘋果講話， 你要派糖， 連呢、這個即係民建聯都話未必支持你曾蔭權喎。即係當然我唔知係咪真啦，即係即係可能 佢係要餅， 佢係咪都兇下你啊嘛？即係咪將來俾啲着數你？咁如果咁搞法就即係將來係即係。 而家嚟嚟緊呢個呢、這個呢、這個特區政府嘅 cabinet 咧，就係分裝內閣。 嗯，係啊， 係嘛？ 因為變咗係嗰、那個即係政治分裝強烈咗好多啦，即係話嗰個令到嗰個管治係困難咗好多咧。選舉嗰、那個，因為你係要個個去哀佢哋，即係話點解唔能夠選呢，就係、是、唔能夠去哀呢班人。一哀呢班人咧，個統治威信咧就係、是、下降啦，即係咁樣樣。即係等於以前我都講過，國民黨嘅總裁係唔能夠選嘅，即係咁樣樣。 即係變咗 黑黑票，起立鼓掌，睇你敢唔敢唔起立鼓掌，即係咁樣。 咁啊，點解北京又唔用呢套嘢咧？ 係嘛？ 點解唔用呢套嘢咧？ 咁即係但香港就係要香港要有表面嘅民主啊嘛。其實喺國內嚟講，而家省級領導人都有人主張係呢個差額選舉嘅，即係咁樣 嚟緊啦。 一差額選舉你就見到變㗎啦，即刻成個局勢就變曬㗎。一差額選舉就 陸陸續續國內都有咁嘅消息啦。但係即係當然我唔係話即係覺得話胡溫係要即係推行呢個民主，而係話即係佢透過呢個去做一個換班嚇，俾啲壓力而家現有嘅人。但係即係講翻嚟咧，其從個原則上同嗰、那個即係性質上咧，咁嘅選舉可唔可以等同一個普選？ 唔可以嘅，咁呢個唔可以等於個普選。 你話而家我哋呢、這個，即係都話政治分裝同賄選都仲普選嚟。 因為嗰個整體嘅劃分係非常之唔公平嘅咧，即係冇得選嘅，即係其實即係親北京嘅一定係攞得四五百席嘅，其實係。不過問題就係、是、即係嗰個遊戲係變咗係 複雜 有得玩咗咁解，即係有得玩咗，但係個遊戲個 outcome 係已經 係定咗啦， 係定咗 好似蕭生講，一放開咗都幾麻煩嘅，都係。原來想放一步都係好麻煩，係 增加咗交易成本嘅。即係如果已經真學嚟講，呢、這個 但係 增加咗交易成本。 而家嗰個 scenario 根本就係一個分裝同賄選嘅情況，幾肉酸啊！中國人搞將政治搞到依家都真係肉酸得人。喺香港咁 走流。咁啊，先生，其實你覺得即係如果咁嘅結果咧，即係話就算即係譬如梁家傑可能入場券可能唔止攞八票啊。泛民係咪值得係形容將佢形容為大勝？ 泛民係即係以當選人數嘅比例嚟講，呢、這個當然係大勝啦。一個佢哋嘅一個名單， 全裸 又要講翻，即係話佢哋 endorse 嘅名單係中咗成九成咁滯嘅，即係差唔多係呢、這個係即係可以講話係大勝嘅呢一個係。咁而係我見到楊森咧開心成點嘅，即係話楊森好開心咧，就依呢個 take 一個 longer term prospect 嚟睇咧，就即係話喂。如果梁家傑輸咗，即係係咪下次到民主黨可能即係可能佢有份咧？即係一開咗咧就次次有得選嘅。即係你其實咧，北京唔能夠俾你開呢個例咧，就開咗咧就鑊鑊都有一個民主派嘅人喺度陪北京指定嘅人喺度陪跑。咁如果有乜嘢冬瓜豆腐嗰、那個北京嗰度有嗰個嘢民望係低嘅話，或者嗰個民主派嗰個嘢佢聲望係高，或者佢係一個温和派嘅話，或者。香港市民覺得北京都唔係好反對呢條友，有呢條友都可以去得北京嘅，即係唔係長毛嚟嘅？呢條友係即係呢一個。 唔係啊！如果咁啊，可能玩下即係阿長毛就去選。 喂，可能玩下，有人民主派嗰個已經贏咗，你知唔知啊？ 唔使 咁樣，北京點算啊？咪立即企喺度，即係任命呢條友好啊！即係咁樣係。 唔使講話，即係贏咗啦，阿蕭生。我想咗個 scenario 咧，譬如有兩個人選。有個人即係選嗰一刻咧，嗰有跪低咗，或者大病咗，咁係咪剩低一個候選人 啊？ 咁呢個選舉算唔算數咧？ 算數嘅， 根據 規則都要有一次投票確認啊嘛，即係咁樣。 即係嗰個係喺北京度嘛？ 唔係，香港都要投票確認，但係就嗰個嘢死咗咧，就係即係你覺得國民黨即係好似係可以 delay 同埋一次投票確認啦。 咁啊，好煩嘅。 阿蕭生指出咗好多啲惑然性，即係喺個情況之下，好多惑然性發生嘅可以。 頭 先佢嗰兩個極端病咗同瓜咗嘅極端，但係其他嗰啲都有存在嗰啲可能性。 嗱，出另外一個即係可以，都可能比較可能性比較高啦。譬如曾蔭權係低票得選，嗱，即係 let's say 係講到係即係四百幾對二百幾咁樣之類啊。呢、這個對唔對佢將來嗰個管治有一個影響？ 管治影響都唔大嘅，呢、這、一個老實講，但係就應承咗人嘅嘢就好難扳口喺呢個過程入邊。 你講 officially 應承嘅事， 或者台底都係啊，即係你欠落咗好多人情 啊，嗰啲要還嘅， 係要還 嘅。哦，咁啊，即係張劍好運啦。 即係唔係啊？即係你變咗下一屆，係咪會變咗？喂，即係如果係可以差額選舉嘅，咁你話黃仁龍選咁樣，喂，黃仁龍選啫。 咁第二個準唔準選咧？即係你好難話第二個又唔準選，反而民主派嗰啲人就準選噶，啱唔啱啊？即係點講嘅？即係咁樣係。哦，即係原來扭計嗰、那個。扭计嗰个僆仔就有糖食，唔扭计就冇糖食嘅，即系咪 个个扭计？ 但系而家香港实际上系向紧呢个方向发展啊嘛，即系你扭计扭得大声，咪自然要俾多啲糖你咯。因为尤其是嗰个选举临近嘅话，即系成个政治嘅方向系真系向紧呢方面发展。 系啦，就是、奖励扭计嘅细路仔咯，即系 咁。咁我哋翻翻婴儿期咧，全部都系吓。咁啊，阿先生，即系其实你睇今次佢泛民或者民主派咧。佢今次攞到呢個入場券，佢應該用一個咩策略去即係去繼續，即係透過呢個選舉去做多啲嘢咧？ 即係邊個就鬧呢個公民黨？黃毓民鬧公民黨，同埋鬧呢一個民主黨，鬧得好緊要。即係我覺得又冇咁嘅必要嘅。即係其實永遠係兩條路線嘅啫。即係話係交替使用嘅，去到任何情況都係即係 engagement。同埋隔離，即係呢一個係，即係話呢一個係咪同埋對方交往咧？係睇嗰個局勢嘅變化而變化嘅，即係話美國係應該同中共交往啊，還是話圍堵呢個中共咧？係交替使用嘅，即係如果你好僅用一種戰略嚟講咧，其實都係錯嘅。其實即係去到最革命嘅布爾什維克都係有參加呢個杜馬選舉，即係咁樣係要睇個時勢嘅。即係呢一個完全係 engagement 咧，還是係呢一個圍堵？ 唔係，但係圍堵同埋 engagement 你最後都有個原則噶嘛？即係究竟你係咪推翻呢個政權，或者你即係你承認呢個政權？ 咁所以話要睇佢有冇違反嘅原則，就話。你對普選即係如果以香港民主運動就係睇一樣嘢，你對普選有幾堅持，有冇讓步？即係呢一樣嘢有冇遺棄呢個最主要嘅原則㗎嘛？ 當中但係嗰、那個即係有好多層次嘛，即係就算認同呢個普選啦，年期嘅問題，2012啊、2017啦、啊，或者二幾之後。中間呢個係即係仲有一個大家即係呢個議價嘅情況出現啦，前幾日。第二樣嘢，嗰、那個民主制度嘅具體落實，譬如係兩院制啊，有冇功能組別？功能組別佔幾多？呢啲喂，其實而家係未傾，冇一個大家冇心底冇一個有一個bottom line 喺度啊，即係冇一個即係話過呢個唔得嘅。我相信民主派入面冇一個即係就算有都冇一個共識喺度咯。呢、這個係咪實際上要民主派自己要傾，首先要傾掂咗先。 即係呢個民主派唔使傾掂喎，因為即係民主派嘅有一個共同立場就越快越好嘛。但係你又傾佢唔掂，即係你唔係同對方傾又冇意思噶嘛。但係策發會點樣話？其實北京係預咗喺短期內即係會作呢個鳥籠民主，就因為策發會證明咗嘅策發會肯討論呢一個普選問題。其實一討論普選問題，話要有時間表同埋路線圖咧，就已經輸噶啦。點解以前老董根本就唔肯討論呢個政制改革咧？係唔討論得嘅呢樣嘢係一討論，你話一百年後啊，你咪俾全世界恥笑啦！而家根本唔可以講出嚟，即係2047啦， 2046啦， 你根本講出嚟都唔敢講，講超過十年呢個係荒飄謬啊！即係全世界，即係呢個係會俾人哋屌到震，全世界都 唔係我， 所以一坐落佢一講就輸㗎啦。 其實民主派咧，只能夠堅持一樣嘢，就係要爭取普選，其他啲有咗普選，再慢慢自己出粒。啊、本就係普選，嗰啲係末嚟啫。 點解台灣係唔能夠同北京講統一嘅嘛？一坐埋台講就輸嘅啦嘛。 係啊， 你同呢、這、一個，你同北京，你自己都唔能夠提出個首都，唔該你喺台北啦、啊。以後就係呢個台灣啲人咧，就大家普選，台灣啲人咧一票等於你一百票嘅，咁樣講咯。 唔似啊， 你根本講唔 似啊，阿蕭生，阿蕭生啊， 係你實係變咗地方政府嚟噶嘛，所以根本唔能夠談噶嘛，即係嗰樣嘢，你知唔知啊？ 唔止啊，个首都喺台喺高雄啊， 系啊，然后台湾一票就等于大陆人一百票，一普选咯， 咁唔系普选、啊，都唔系一合票啫，系嘛？ 即系所以台湾系唔能够谈嘅，即系同样你睇喺杜鲁道咁多年，根本完全唔能够谈个政制嘅，佢立法会一谈，你一谈就输嘅，我任你开任你噏，即系咁 样。唔系咁，阿先，如果系咁讲，我假设咧，我喺立法会度问呢个问题啦，即系如果议员问一问。即係香港可唔可以喺2046年之前有一個普選？佢連呢個問題都答唔到你，係嘛？都唔敢 commit 落去。 應該唔答到你。 揸唔到啊！2046揸唔到啊！係嘛？即係呢個係即係一個好好好方。 你話一談時間表同路線圖就已經輸㗎啦。 但係基本法根本 set 咗係第二次，即係話即係回歸之後幾多第十年內就應該係俾㗎啦，係嘛？佢第二屆選舉第三屆又已經係㗎啦嘛， 係 咯， 改嚇，即係基本法都講明嘅，你即係盡快普選啦嚇，但係即係點傳釋呢個普選呢個字就好大問題啦嚇。但係即係如果 都唔使傳釋啊，梗係一人一票啦，大佬啊，有資格嗰啲咪有一票咪得咯。 阿張，如果你即係而家咁嘅情況發展落去咧，即係如果你從北京嘅角度講咧，佢實際上係咪開放普選係比而家呢個狀態更加即係有利咧？ 即係話咧有條件嘅普選咧。是不利2012至2016，這個是我的看法咯，就是這樣。即是當然這個是鳥籠民主，即是說是經過選舉委員會改成的提名委員會的提名，其實這個即是選特首是問題不是很大的，其實是。 為什麼呢？ 喂，即是個選舉委員會，即是提名三條友，咁你即係呢三條友個政治立場已經係經過審定㗎啦嘛，已經係。咁其實邊個做對北京嚟講有咩所謂？嗰條友任何呢三條友政治立場係可靠嘅時候，佢係唔敢違背北京嘅，即係喺重大事件唔敢違背北京嘅意思 嘛。但係如果係有呢、這個即係預審嘅話咧，其實比而家呢個小圈子選舉更加封閉喎。 嗯。 嗱，而家唔使預審嘅，攞到票就得啦嘛。 唔係，你其實係個選舉委員會預審啊嘛，即係變咗提名委員會預審啊。 但係而家冇預審啊。 唔係，咁你其實你而家咪又係咯？你而家個選舉委員會選你啊嘛。喺呢個選嘅過程入邊，咪有一個甄選嘅過程咯，即係咁。 咁但係你咁樣都俾阿梁家傑跑得入去喎。咁如果你將來嗰個係咪 guarantee 一定梁家傑呢類咁嘅嘢入唔到先？ 你入唔到最後嗰三名啊嘛。 係咯。 佢要你入唔到最後嗰三名。 咁而家你入到喎，咁你變成一個倒退咯。 唔係，因為佢你而家冇呢套制度，佢唔提名幾個啫。即係你如果而家以票數嚟講，佢都可以砌到個票梁家傑入唔到三名內嘅。即係如果呢個選舉委員會佢要分票嘅話，啱唔啱啊？ 嗯，咁啊， 嗰套制度唔同啫嘛。 即係總之將來咧就係話咧，即係如果佢喺嗰個選即係 candidate 方面啦，即係候選人方面咧，能夠保證到係佢唔想見到個人。入唔到圍嘅話就一係有 即係嗰個北京要接受咗個 mentality 咧 ，instead of 佢指定一個人咧，係轉咗咧係一個佢有權否定咗一啲人，即係咁樣。 嗯， 哦，咁就唔得啦，咁就佢就真係惡曬啦。佢揦住呢個就麻煩。 佢其實係 veto， 嗱你呢個你冇辦法嘅喎。 佢可以 到最後嚟講， 任何真係可以。 唔係啊，到最後嚟講都係要佢任命喎，即係佢係原理上嘅嗰個任命權已經係揸咗一個否決權喺度嘅。 係啊， 係。即係話， 但係如果你唔係現行犯嘅話，冇可能嘅噃。你唔能夠話我腦袋諗嘅係右派嘢，所以我唔任命我除非 唔係㗎，可以㗎，而家基本法嚟講可以㗎。 點嘅邊條啊？ 唔係啊，因為 你唔愛國 選舉咗之後，唔係佢唔需要講理由嘅。 啊，唔需要講理由就可以。 唔需要講理由，佢可以唔任命。要北京嘅任命嘅，而家 係。係啊，要北京 endorse 嘅。但係如果咁做咧， 嗰啲手續嘅 政治後果咧， 嗰個係 要有一個政治代價喺度嘅嘛。 政治代價 係啊，即係你係公然即係藐視香港嘅民意啊嘛。 係啊， 選出嚟你竟然唔任命，又落講唔出 strong 嘅理由，咁點講？係咪？你成日話佢係民主派，我唔任命佢，咁講出口咩？ 咁網上咧就 Hello Kitty 話咧，佢既贊成參與小圈子選舉，又支持爭取普選嘅運動，咁係咪好矛盾咧？不過公民黨同社民連咧各派一個人選立法會，佢仍然係支持社民連。咁呢個因為意識形態問題，咁多謝你 Hello Kitty 啊！啊，即係你係小友中嘅小友， 堅持自己嚟， 咪梗係要講講啦，真係。咁阿先生，即係其實如果你睇而家個局勢發展落去，三個月之後即係選咗啦。咁成個民主運動又係咪即係燦爛歸於沉寂咧？ 係啊，又有排等啦，即係咁樣樣，即係好似台灣咁啫嘛。你咪選完一鑊之後，嗱呢鑊陳水扁嘅真係大鑊，真係都唔知點解嘅陳水扁會落到台。即係選完北高，仲即係贏翻高雄之後咧，即係民進黨係更加唔敢背叛呢個陳水扁，即係咁樣。 但係個問題又發生咯，今日嘅最新嘅嗰啲報告就係話，聽日開始審佢嗰啲嘢，啲資料越嚟越出得堅喎， 係 嘛？ 啊，即係阿扁嫂嘅星期一啦，咁但係即係而家你連嗰個高雄嗰個買票嗰個人都出嚟， 係 咁呢個人實際上即係佢 插裝啊，再 插裝嘅，即係你好明顯睇到插裝啦。咁即係你再嘈落去咧，如果係國民黨夠啲吉化，能夠啲吉屎咧，其實係可以即係起碼即係再引發啲群眾運動啊嘛。 即係做得咁黑人憎啊！用呢招嘢真係栽赃。 自己啲民進黨喺度派錢，就當係國民黨派錢喺個即係車船，真係肉酸。 係啊， 佢仲有一個資料對佢不利咧，就係、是、嗰個已經判咗12年嗰條友啊。 嗯， 好似嗰件案翻出嚟牽涉變數啦。 嗯， 即係嗰、那個即係已經嗰個咩副秘書長嗰條咧，陳志南係嘛？佢嘅案係牽涉變數嘅。 嗯。 大鑊啦！ 咁即係有都好多聽眾都想問阿蕭生嘅台灣個問題啦。咁第一樣嘢就話，即係其實阿馬英九呢個反應咧，係咪實在就係太窩囊咧？ 咪而家馬英九嘅光環好似喺度退隱色喎，即係有時即係佢嘅民望係 係跌緊嘅， 跌到咗40多點啊，大佬 嚇， 由80多點冇敢揸下。 即係我睇咧，譬如我每一次記憶咧，就係、是、馬英九面對每一次危機咧， 嗯， 都係處理失敗， 嗯， 每一次危機都係嚇。嗯即係如果你咁嘅即係才能咧，實際上我點能夠即係選你做一個即係總統嘅職位咧？ 嗯， 即係唔係能因為你好人或者點樣噶嘛？即係你起碼你有啲辦事嘅能力先得㗎，係嘛？即係你俾一個咁嘅位置你做，你將來可能面對好多危機，咁你點有點俾我俾到我信心去即係覺得你可以處理得嚟咧？ 係啊，即係高雄呢次佢已經盡曬全力去掹，但完全都掹唔到嘛，即係馬英九係幫唔到，即係咁樣。 爭1000票， 千幾票好少啫嘛。即係如果當其時個反應係即係比較即係適當啲，其實可能呢個係呢、這個形勢係可以扭轉過嚟嘅嘛，係、嘛？咁但係即係如果你玩起上嚟，係咪實際上泛藍嘅人都唔夠級數同呢個陳水扁玩呢啲即係？即係手段 啊！唔係你聽我講啊，泛藍嗰邊咧，其實仲有人才，但係就不屑玩啲咁低裝嘅嘢。佢哋就做得出嗱，譬如佢最近俾啲資料出嚟睇啦，關中做得好好，喺即係話安排個選舉度，關中阿馬英九上台提議阿關中做副手係做得好正確嘅點。但個問題不是做呢啲嘛，大佬點做得出啫？大人大姐叫兩條木嘴走去插裝，我話我係國民黨派水啊，咁樣點做得出啊，大佬？我做唔出啦，我做唔出會叫啲馬去咁樣做，就係差呢度啦嘛，就差咗呢度唔夠面懵啊嘛，大佬。 咁啊，阿張，其實政治係咪一個好污糟嘅活動嚟？ 喂，咁你睇你打玩嗰、那個遊戲係咩嘢？即係個遊戲嘅 個別機 啊，遊戲嘅規則。 頭先我講個機士咪污糟啦，仲係香港一個最污糟嘅就係某人咧負責越南船民嗰陣時咧就話飛天敏人，我哋要負責佢嘅。到後尾收銀紙嗰陣時候話唔關佢事啊，要人哋欠水點搞啊咁樣。其實老早越南船民埋嚟嗰陣時候開兩炮嘅話，以後都冇嚟，冇咗船民嘅問題。 唔係，最驚奇咧，早兩日咧。我喺度睇緊早晨嗰啲社論啦，喂，文匯報講嘅嘢同我係一樣喎、 啊。即係左仔 嗱，文匯報嗰邊嗰段社論咧係講咧，點解特區政府唔運用酌情權拒絕嗰啲人婦嚟香港？喂，文匯報係咁樣講， 我都睇咗嗰段嘢，我睇咗嗰段嘢嚇。 但係應該， 但係咧，但係今日最新發展咧，就李小光都講咗啦，咁就係得嘅，係可以嘅，係可以。可以 啊， 唔係我要加點，點解你大陸出口嗰啲即係嗰個 immigration 唔可以用酌情權唔俾有嚟？ 係啊， 啱唔啱啊？ 唔係佢唔夠力啊嘛，呢班 嚇 佢唔夠力啊嘛，即係你香港嘅嘢，佢即係大陸嘅嘢， 你出口點會唔夠力啊？ 如果冇中央政府喺後邊俾壓力，邊個睬你？ 唔係我話俾你知點解佢唔做，因為上邊咧有依樣嘢叫做磅水，所以佢就絕對行使唔到呢個酌情權嘅。啲有磅水搞掂咪搞掂咯，咪出曬嚟咯。 咁但係文匯報都質疑特區政府咧，唔係咁做，我真係覺得奇怪咯。 唔係佢可能佢都有聽風少少嘅。 呢個叫管雞仔唔管麻英啦，啊，應該係管麻英先。 呢個真係正本清源啊嘛，又講收錢咁樣，嗰啲嘢完全真係多餘嘅，啱唔啱啊？即係咁樣樣。 俾人嚟 都唔係，但係就算你而家話即係拒絕佢入境咧、 啊， 其實都未必係完全係堵截到呢嘢嘢。 係、 啊、因為你譬如你最近個 case， 佢係直情喺入境處嗰個關卡度生。 系 喺關卡度生，喺關卡度生出嚟嚇。咁你即係你如果話即係如果大陸方面佢唔配合嘅話咧，其實個問題都唔係咁容易解決咯。 咁就當堂係減少咗好多噶啦，呢、這個絕對係即 係 咁樣。 唔係，但係點解我有信心咧？就係話咧，即係而家從一切都從穩定香港嘅大局着想咧，你嘈多啲，即係胡溫又會做嘢噶啦嚇。即係 我真係唔明白，即係呢一個 係啲勞動力好大弱點，根本上香港其實係中央政府最大嘅一個定式工程、電子工程、形象工程嚟嘅。係 啊， 掌握咗呢個心理弱點嘅話，其實就 係啊係啊， 可以做好多嘢。 即係呢有少少當年嘅即係呢個東德入邊嘅西柏林。 嗯， 即係當其時西德政府係點樣要即係鑑操，即係西柏林唔夠咩嘢都唔夠物資啊，全部供應落去就。 在這個東德裏面告訴你，這個資本主義的相處是可以撐得住的，即是現在香港在做這件事嘛， 即是這個埋北京的要證明，即是英國人做得到的中國人都做得到，即是香港人不衰得的，即是這個 洋鬼子做得到，我們中國人都做不到啊，那這個就即 是好 幸好中國次次的領導都面皮薄，我發覺那些大佬很面皮薄，不辣得一辣的要做事。 好，那我們一陣間即是我們看看一陣間能不能夠打到個電話給長毛，因為他還在這個即是尖沙這個天星碼頭，即是跟班即是示威人士一起的，我們已經試試打電話給他，一陣間再回來。